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烤制蛋糕的步骤比做饭尚要复杂100倍，周明放弃给姚妈做帮手的想法，只在一旁陪着聊天。姚妈告诉他，谭燕西小时候就不怎么喜欢过生日，因为哪怕生日，谭振山和尹涵玉刚过来的还是不会过来，他们好似忙得吃一顿饭的功夫也没有，只一通电话打过来，难得温和的语气也掩盖不了那里头打发人的敷衍态度，只告诉他晚上想吃什么，叫姚妈带他出去，生日礼物会叫司机派人送过来。 唉，反正那些生日礼物没一回能送到燕西的心坎上，后来也就他读初中进高中那会儿，燕西的爷爷开始帮着张罗他的生日宴，但他每回去了反而属于肚子气 还不止。 周米想到和他刚认识没多久，陪他过的第一个生日，借他的名头组的局，他在这里头是裘马风流的公子哥，但绝不是他谭燕西本人。姚妈抿嘴笑了笑，看他一眼，由衷开口： 所以前年生日那一回，燕西把你带了过来，我就知道，周姑娘，你对燕西而言，肯定意义不一般。 周明也笑了笑，不是自作交金，如果姚妈所言属实，那么所有故事皆由例外开始吧。就像他那时候，他例外的摒弃自己一贯按部就班的行事方式，选择开始一段彼时自认为毫无结果的关系。一下午时间，姚妈烤好了蛋糕和点心，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准备齐当。近6点钟，走廊里回响起电铃声，周迷立即开口： 我去开门。 周迷穿过门洞和走廊，在门厅里换上了外出的鞋子，一推开门，外头薄雾冥冥，烟树牧羊，云层里漆着最后一点霞光的薄红。隔着黑色铁门，周迷瞧见谭燕西站在外头，风衣没穿，挽在臂间，只着白衣黑裤，好似因等待而衍生的积如虚空和微微焦躁的情绪一时就有了落点。周迷是在这一刻突然想起来，以前继父回家的时候，周继柔为什么不管手头里在做什么工作，都要放下来自己去开门，连来了的应声语调都比平日要上扬2分。此刻他共情了周继柔那时的心情，原来等心爱的人回家是这样一种滋味，积如乡愁。周迷下了门前的台阶，穿过院子去给谭燕西开门。谭燕西脸上尚有争冲的神色，门打开的第一瞬间，手指碰了碰他的脸。 我回来了。 周迷几乎立刻就知道了，方才隔着暮色遥遥相望的这一眼里，谭燕西应该和他有同样的心情。小楼的门开着，透出里头暖融的灯光，投在门口沿廊的水泥地上。周迷挽着谭燕西的手臂，一起走进了光的里面去。谭燕西进屋之后洗手洗脸，没一会儿，周迷便开始帮着姚妈端菜，满满当当的一桌子，几乎都是他平日里稍显偏好的那些。吃饭的气氛分外加长， 谭燕西工作一整天，会议桌上积攒的一脑门子官司，听他们聊些极琐碎的话题，便都烟消云散。吃过饭了，再端上蛋糕，姚妈亲自烘制的，卖相上比起外头的欠缺一些，但用料实在，点缀的草莓那都是实打实的，个头饱满而鲜艳。谭燕西站在一旁，一手抄袋，笑着瞧他们围着蛋糕商量切哪一边的给他，这边鲜奶油更多，那边水果更多，最后他们裁定的是给他切一牙水果更多的。谭燕西很给面子，递来的小碟子里的这一牙蛋糕几乎都吃完了，虽然下一瞬他就受不了，去浴室里去漱口。姚妈在厨房里忙碌，谭燕西将粥米一牵，去外面院子里吹风。粥米站在梨树下仰头看，好像枝丫上冒了丁点青色的尖儿， 应当是花苞。 谭燕西一手搂他的腰，笑了一声， 我突然想起来，某个小骗子前年欠我的生日礼物今年还没还， 所以我今年给你准备了两份礼物。 是吗？礼物呢？拿出来看看。 周迷掏出手机，翻了张照片出来递给他。 那 谭燕西低头看，照片里是一棵树。周迷见谭燕西一头雾水，笑了，伸手将照片放大，定位在树干上悬挂的一块招牌上。法文，谭燕西倒是能凭借 Monsieur Dan 这一个词猜出来上头的文字是跟他有关。周迷从头解释，这棵树栽在德国某个很偏远城市的一个小古堡里，这古堡的主人最早是皇室的亲戚，伯爵爵位，他与妻子恩爱深笃，一度传为一段佳话。现在这古堡流传到他后人手里，快破产了。 我想办法帮他找到了一个中国租客，往后的修缮维护都不用再发愁了。作为交换，他把这棵树送给我。这是欧洲的山毛榉，387年的树龄了，当年伯爵和他的妻子亲手栽的。 周迷顿了顿，看着他。 现在，这棵树是你的了。 谭燕西简直难言此刻的心情，他这辈子也没收到过这么浪漫的礼物，他的小姑娘送了他一棵树。谭燕西默然许久，动容于他的用心，又觉得语言浅薄不足以表达，片刻方才出声笑问周迷， 怎么会想到送我这个？ 我也不像谭总随随便便就送得起奢侈品大钻戒。 听出来了，明明这是批评我呢。 周迷一脸的你意识到了就好。三月的深夜尚且春寒不减，尤其来了一阵风，吹得头顶树叶簌簌作响。周迷自觉靠近了谭燕西，解释自己送着礼物的初衷。 其实没想太多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哪怕未来某一天最极端的境地你变得一无所有，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一棵树。 哎呀，这真像诗人作牌，诗意又浪漫。那第二份礼物呢？ 晚点再说吧。 你找着北城的工作了？ 我倒是想呢，聊了好几个猎头，提供的机会还是暂且够不上我心目中的标准。我跟他们说， 工作内容和职位这些倘若无法满足，薪资上总得补足吧。资本家总是锱铢必较的。 谭燕西未免又有躺枪感，他笑了声，继续去猜。他都自觉荒唐，因此玩笑语气地问周密， 要是比这还惊喜，那我只能想到我要做父亲了。 那就不是惊喜，是惊恐。好了，不要猜了，也尽量放低期待好不好？过期礼物要打折扣的。 屋里姚妈唤他们进去吃水果，洗净的青提装在白瓷的斗碗里。时间尚早，谭燕西接到了魏成的电话，要他出去喝酒给他庆生。谭燕西白天累了一天，晚上又叫这过分家常的气氛弄得慵懒极了，完全不想出门。 弄了一只很好的红酒，专留着给你开的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可就自己喝了啊。 随意啊，缺你这瓶酒不成？ 明白了，你媳妇来了是不是？成，不打搅你们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